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八二八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听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刘佳。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12月21号星期一，农历11月11。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本市红色预警应急措施使污染积累明显减少。 交管部门昨天查处违反单双号行驶行为21500起。 63万吨无烟煤供应京郊，烟尘排放量降低80%以上。 停课不停学，北京数字学校访问量累计达748万次。 北京调整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管辖，部分城区法院跨区受理案件。 今年12月，北京楼市迎来暖冬。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昨天发布的最新研究显示，本市启动空气中污染红色预警应急措施，使污染物的累积量明显减少。但由于气象原因，22号将成为本次空气中污染过程中最严重的一天。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的报道。 周日白天，北京的污染物浓度缓慢上升，全市大部分区域达到5级重度污染水平，南部污染更为突出。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主任张大伟介绍说，由于逆温和劲风，这次污染过程会比上次更严重些。 整个华北地区的话，逆温强，污染条件比较差。室友到20号的话，空气质量达到重度污染水平。21号呢，虽然有所改善，但是是这个北部区域为主。那么22号的话，污染达到峰值，这个浓度的话可能会超过300微克每立方米。 19号，本市启动红色重污染应急措施。这些措施虽然不能扭转污染态势，但根据数据模型的初步测算，污染物的累积量明显减少。 在每一个不同的这个时段的话，我们大概算了一下，减排措施产生的这个减排效益，大概的话是在10%到30%的这个区间。 另外，此次污染过程是区域性的，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的联动减排也减缓了污染物的累积速度。 周边省市先于或者同步于北京呢，采取了比较高级别的减排措施，基本上的话都在橙色2级响应以上，部分城市的话实施了1级响应，对我们北京市啊，整个空气质量的这个污染峰值浓度的下降和污染水平的这种减缓，也应该说呢，也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今年冬天，本市重污染频发，气象和环保监测部门都表示与强厄尔尼诺现象有关。但从长远来看，减少排放、扩大环境的承载能力，才能从根本上减少重污染天气。 新闻广播消息，昨天是北京市正式启动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应对措施的第二天。市经济信息化委组织工业系统继续落实红色预警应急措施，全市工业企业停产限产措施基本落实到位。其中，顺义区主动加大减排力度，增加了110家停限产企业，全区停限产企业达到502家，特别是部分国有企业带头减排。北京地铁车辆装备有限公司、北京汽车动力总成有限公司等企业由限产升级为停产。燕京啤酒将污染减排比例由30%提高到60%。工地停工方面，市住房城乡建设委组织全市3570个施工工地按照要求停止室外施工作业。同时，全市116处园林绿化工地、184处水务工地全都停工。机动车停驶方面，市公安交管局继续监控和查处违反单双号行驶车辆，发现违法行为21500起，比前两天的22300多起略有下降。市市政市容委利用建筑垃圾车辆管理系统实时监控，8184辆建筑垃圾运输车基本停驶。市交通委组织公交加车360部，增加3600车次，进一步做好运力保障。道路清扫方面，市市政市容委共组织出动作业人员29210人次，作业车辆3345车次，对重点道路增加1次以上清扫保洁。 目前本市处于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之中，周三空气才能好转，本周后期多冷风，气温持续走低。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的报道。 今天早晨有能见度小于一公里的大雾，而且有中度到重度霾。今天将有一股弱冷空气影响北京北部山区，但对北京城区和南部地区的影响不大。今天到周三受雾霾的侵扰，空气重度污染，市民最好减少户外活动，利用公共交通出行，戴好口罩、帽子、手套防雾霾。从周三下午起，受冷空气影响，雾霾将自北向南缓慢减弱消散。从目前的气象条件来看，元旦之前再度出现大范围雾霾天气过程的可能性不大。这周本市天气以晴为主，风力不大，天气寒冷，大部分时间适合出游。周三起雾霾逐渐减弱消除，周四将有4到5级偏北风，空气质量转好，周五风力也较大。本周温度逐渐走低，最高气温在1度到5度之间，其中周四的最低气温将降到-7度左右，市民需要防寒保暖。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目前本市正处于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中， PM2.5 浓度不低于每立方米150微克，且持续3天以上。疾控部门提醒公众， PM2.5 颗粒成分复杂，主要包括碳类物质、水溶性无机离子、金属和类金属、有机物四大类，可以对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系统造成伤害。老人、小孩及心肺疾病患者是 PM2.5 污染的敏感人群。疾控部门表示，近期本市反复出现雾霾天气，建议市民尽量减少雾霾天的出行，特别是儿童、老年人和呼吸道心脑血管疾病患者等易感人群，在重度污染天中要尽量留在室内，避免户外活动。外出回家后，建议及时洗脸、漱口、洗口鼻，脱掉外衣，减少污染。雾霾期间应尽量关闭好自家窗户，家中的空气净化器在雾霾期间应启用，有利于减少室内有害颗粒物的浓度，使用时要注意勤换过滤芯。目前本市正处于流感高发期，建议有基础病的敏感人群少到人多拥挤、空气污浊的场所，注意个人卫生，勤洗手，注意随时增减衣物，以保持良好的身体状况。 从本月8号以来，北京数字学校在网络平台和歌华有线电视平台两个渠道的总访问量达到748万次，其中12月19号当天，北京数字学校的日访问量就达到133万。大家一起学在歌华导视频道下午5:30到6:30时段的收视率为0.21%，高于安徽卫视和江苏卫视等一线卫视频道。 新闻广播消息，面对今天到明天的停课，东城区中小学校各出高招，不仅要做到停课不停学，而且要确保学生的学习质量少受影响。东城区学习一通网有5000多节预先录制的课程供所有学生线上收看，同时东城区教委官方网站还将在周一、周二同步直播面向初三到高三学生的专题课程，由27名市区级骨干教师授课。在各学校方面，景山学校和网络公司开发了可视 QQ 群远程教学软件，师生通过视频可以实现提问、回答等互动，并且可以插入 PPT、 板书等内容。复课后，学校还会对停课期间所有教学内容重新梳理，保证每个学生不落课。 昨天是北京启动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措施第二天，全市严格督查检查应急措施落实情况，查处环境违法行为。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的报道。 走进通州区月亮湾小镇供暖锅炉房的院子，环保人员马上发现了问题。 它的下灰灰堆没有入库储存，也没有采取临时性的覆盖措施。再有一个呢，它的煤堆虽然有覆盖，但是覆盖的不完全。 进入锅炉房可以看到有明显烟雾，还能闻到煤烟味道。根据现场取样检测计算，这家锅炉房排放超标，烟气净化设备没有正常运行。北京市环保监测中心副主任石爱军说， 我们大家在现场看到它那个设施就是说比较简易，而且它跑冒滴漏比较严重，我们在现场就能闻到它那个浓浓的那种硫磺味儿。想排放的二氧化硫的浓度是157毫克每立方米，北京市地方标准的限值是50毫克每立方米，所以它超标浓度是3倍多。 看着环保执法人员取证立案，现场的锅炉工作人员一脸茫然，似乎还没有搞清楚发生了什么。 这个应该我不明白，应该因为啥我也不知道多少是达标，多少的不达标。这个 北京市环境稽查总队穆亮说，随着本市燃煤锅炉清洁能源改造，城区内的燃煤锅炉已基本消灭，但郊区类似的情况仍然存在，尤其是擅自停用烟气净化设备或运行不正常的， 这家锅炉房将面临处罚。 依据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对超标排放处罚是1到10万，煤堆露天堆放、归堆露天堆放的行为要处以行政处罚，并责令限期盖章。 另据通报，环保执法人员还在大兴区马村西侧黄梁路北首钢二通南区棚改定向安置房施工现场、昌平区沙河南一村二类居住用地项目发现地面渣土或土方未覆盖现象，移交城管部门处理。 北京日报报道，尽管北京大部分地区早已实行煤改电、煤改气，但一些郊区农村仍然需要依靠燃煤来取暖。根据北京市2013至2017年清洁空气行动计划，今年全市民用减煤换煤的总量要达到120万吨以上，其中减煤总量56万多吨，而换煤就是从烟煤换为无烟煤的总量，今年要达到63万9千吨。据了解，城乡结合部的出租户和住宿餐饮小市场、小超市今年也首次纳入了减煤换煤工作计划。作为保障北京市民用煤生产供应的企业，京煤集团旗下金泰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介绍，他们生产的优质无烟煤与烟煤相比，烟尘排放量能减少 80%到90%， 二氧化硫减少 60% 以上，氮氧化物减少 30% 左右。据北京市环保局大气管理处工作人员介绍，雾霾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可吸入颗粒物，如果使用优质无烟煤，这些污染物的排放量将会大大降低，有利于减少雾霾。 由北京市交管局组建的专业摩托车队本月起上路运行，主要承担长安街以及二三环的疏通拥堵以及交通事故处理。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日前探访了西城交通支队摩托车队，请听报道。 动摇车组从鼓楼桥到官桥北，动两车组从官桥到富民桥负责内环方向。 白色的摩托车，黑色的骑行装制服，衣服上黄色的反光条格外醒目。本月起，这支专业的摩托车巡逻队上路运行，每天在长安街以及二三环路沿线疏通拥堵，处理交通事故。郭建亮是西城交通支队摩托车队警长。 我们的上岗时间啊，是根据二环路的特点，从7点到晚上10点无缝隙的巡逻，快速的对事故还有坏车呀进行梳理。 长安街和二三环路沿线都是容易发生拥堵的区域，而摩托车轻便灵活，巡逻过程中可以在2-3分钟之内到达现场。西城交通支队政委刘玉宝介绍说，西城摩托车队配备了16名警员、5辆摩托车。 我们的交通机动支队管界的环路基本上分成4个段次，每人负责3至5公里。 西城摩托车队运行将近半个月来，每天都能处理10多起事故，其中有一半是在当事人报警之前，巡逻民警主动发现的，弥补以往出警相对滞后的情况。 如果在环路上出现了事故及故障车，会对环路产生梗阻的现象，从而引发4升的可能一些小剐蹭的发生，通过及时的事故处理，使环路的畅通率更加的提高了。 目前全市中心区、东西城、朝阳、海淀和丰台共成立了由85名民警组成的6支摩托车支队，缓解重点路段拥堵。 俗话说过年无外债，春节前是索要债务的高发期。北京市二中院日前召开发布会，向当事人做了风险提示。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报道。 民间借贷由于手续简单、提取资金方便、当事人法律意识薄弱等原因，纠纷多发。法院建议出借人第一，不要贪图利率高就轻易借钱给别人。根据规定，年利率超过24%不受法律保护，超过36%就是非法的。另外，借条是借贷最主要的证据，要写清双方真实姓名、还款准确时间、利率、违约责任等。通过网上转账借钱给别人的，可以事后跟借款人确认，通过电话录音或者过后补借条的方式留存借款证据。第三，有些向已婚子女借出款项的，最好让夫妻双方共同出具借款证据，而借款人也应该注意还款时要同时收回借条，另外不要触碰高利贷。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日前从市高级法院了解到，从明年1月1号起，本市法院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管辖将进行调整。本市东城区、西城区、丰台区、石景山区法院除管辖本辖区内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案件外，还将跨区域管辖部分郊区法院辖区内的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案件。据了解， 本次调整是北京高院根据全市各基层法院知识产权庭的案件数量、审判人员的经验及能力、各区区域经济发展需求等情况，按照方便当事人诉讼、确保案件相对均衡、兼顾审判实际的原则提出的方案。管辖调整后，通州区、顺义区、怀柔区、平谷区、密云区法院辖区内的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案件将由东城法院审理，大兴区法院、房山区法院辖区内的这类案件分别由西城法院、丰台法院审理，门头沟区、昌平区、延庆区法院辖区内的这类案件则由石景山区法院审理。调整后，全市辖区内基层法院管辖的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的类型与范围不变。 北京日报报道，2015年的最后一个月，京城楼市迎来暖冬。业内人士分析，12月上半月北京楼市交易活跃，已经创下历史新高，预计本月将成为今年成交最好的月份之一。数据显示，12月前15天，北京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面积达到512000平方米，甚至高过传统金九银十的40万平方米和269000平方米。不过，相比今年7月份的成交高点，12月份数据还有一定差距。有分析说，受到股市资金转入楼市、通州限购等影响，从今年6月开始，北京楼市成交量就已经上涨，7月达到高点。12月的成交数据有望成为今年仅次于7月份的第二高点。另外，虽然北京在环比成绩上位列榜首，但同比去年12月的前半场，总体依然是负增长，大约下降了24%左右。 新闻广播消息，市城管执法局日前联合市公安局网安总队召开电商企业宣传营销宣介会，因散发5.1用车、饿了么网上订餐小广告，北京帅来世纪科技有限公司朝阳分公司和扎拉斯网络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分别被处罚人民币20000元和30000元。据介绍，电商小广告是新的小广告形式，是随互联网企业的发展产生的，大多以二维码替代了电话号码，在整治过程中增加了执法难度。据了解，今年以来，城管执法部门共查处非法小广告95000多起，立案近5000起，同比上升289%；非法小广告号码停机19000多个，同比上升90%。其中，查处涉及电商企业类非法小广告13起，没收电商企业类小广告10万多张。 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报道。2015全国大学生数独挑战赛决赛昨天在北京大学举行，经过5轮比拼，来自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的马孟磊获得冠军，南开大学获团体赛冠军。本届全国大学生数独挑战赛是历年来参与高校和参赛人员最多的一次，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电子科技大学等57所高校的100余名选手报名参赛。北京市数独运动协会常务理事陈岑表示，本次赛题难度与往年相仿，团体赛中增加了彩色轮转数独等一些世锦赛题目。据了解，本次比赛的前10名大学生选手将直接进入2016年中国数独锦标赛复赛阶段，并有望入选国家队，参与明年在斯洛伐克举行的第11届世界数独锦标赛。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7:18，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今年年底，昌平县将再向北延伸5站，进入昌平老城区内。据了解，昌平县二期5座车站计划接驳43条公交线路，平均每个车站配2到3处自行车停车场，方便市民换乘出行。 陶然亭公园今年启动的智能化系统升级预计年底前基本完工，春节庙会将全面投入使用。今后169个电子眼将在公园重点区域24小时执勤，实现实时高清管控。 第三届中国音乐产业大会日前在北京召开，市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透露，2016年将推出金曲版权工程，自2016年1月1号起发布的新歌，以及按照点击量前20000首优秀音乐作品，都将纳入金曲版权工程。 为纪念北京群众艺术馆建馆60周年，群艺馆主办的书法美术摄影联展日前开幕。本次展览展出近300件作品，在西城第二文化馆、通州文化馆及延庆文化馆三馆联展。西城第二文化馆内共展出82幅美术作品，包括油画、国画及综合材料作品。 侯仁之眼中的古都北京专题展今天将在北京市方志馆1层展厅开展，展览将持续到明年4月23号。侯仁之是中国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发起人之一。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全市空气质量5级，重度污染。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天野、李斌，播音员滕欢、刘佳，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5.1摄氏度。具体报是，今天白天晴间多云，有中度或重度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5度左右，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4度左右，最大相对湿度95%。 新实施工会法办法将于2016年1月1日正式施行，敬请关注。 北京移动百兆宽带聚会来袭，百兆宽带极速上网体验，手机承诺话费即可0元得，还送高清互联网电视盒哦，详询10086。 超过800万收听人群的优先选择，500万辆私家车主的路上陪伴，1000多位广告主的信赖，人保一级郎中爱心节目，我们懂你，懂你想说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广告服务热线6515-0023，6515-0023。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系列报道《高校必备工程为何患上拖延症》第二集；中国传媒大学唯一操场一修93年；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仍有单位在施工。下面是详细报道。近些年来，我国的高等教育有长足的发展，其中的一大表现就是高校内基础设施的不断更新升级。不过，盖大楼、修道路的同时，一些大学的必备设施却出现部分蜗牛工程。他们往往施工周期长，占用场地大，对大学生学习生活造成诸多不便。大学基建工程为何会患上拖延症？本台多路记者走访京城高校实地探访。中国传媒大学如今唯一的操场目前已经施工近3年，时常遭到学生们的吐槽。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在中国传媒大学新闻网上，记者查到2013年8月13号的一篇名为《扩容降噪提质：记者探访南操场改造工程》的文章，其中提到，传媒大学南操场是在2013年6月上旬进入施工准备阶段的，预计2014年10月之前竣工并交付使用。这也是中国传媒大学60周年校庆的节点，而如今距离竣工期限又过去1年多，记者来到中国传媒大学的操场查看，整个区域仍然用蓝色的铁板隔离开。一位传媒大学的学生告诉记者， 修了很长时间，刚开学的时候就说快修好了嘛，就喜大普奔的，现在 喜大普奔， 现在就是又推迟了开放了吧。 操场工地南门边立着一块公示牌，上面有项目负责人、施工单位负责人的电话信息，但并没有注明工程的工期。记者也联系了操场施工单位负责人张宇鹏，询问操场何时能够投入使用。 学校的操场说的是2014年10月份就竣工的，到现在也没竣工，啥时候能完工啊？ 你问基建处吧，好吧，你问 基建处。 对，基建处。 你们不是施工方吗？ 你问学校基建处就可以了。 记者来到传媒大学的基建处，面对记者关于工期的疑问，一位副处长解释说，操场下修建停车场等设施从2013年6月份开始，3年的工期对于这样大的工程而言并不长。 这个项目6万多平米，地下建筑，3年的工期一点都不长。我们也想尽快往前赶往前赶，但是它东西毕竟它这个要按客观规矩办事，它有一个合理的一个工期。 传媒大学曾经有两个操场，北操场后来被用作建设小学校园，施工与南操场几乎同时展开，于是学校唯一的操场一建就是三年，不仅三届学生未曾参加开学典礼，就连日常的体育活动，学生们都得自己找地方。一位大三的女孩就说， 操场长时间不能用会有影响吗？ 有影响啊，所以我们都办健身卡呵呵，或者就是占领二外操场啊。 中国传媒大学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只有一条小路之隔，在传媒大学操场修建这几年，的确会有不少学生选择到二外来蹭场地。采访中，不少传媒大学学生表示了对于学校操场修建近三年的疑惑，在理解学校的同时，也希望工程能够尽快完工。在记者追问下，学校基建处的副处长倒是给出一个较为明确的时间。 预计的工期是到2016年的， 明年的6月份 结束。 对一所大学而言，操场、图书馆、教学楼等都属于必备基础设施。如果修建时间较长的话，学校应该做好有关的预案，提前安排好替代场地，满足学生的需求，并且做好解释说明的工作，保证学生和老师对于学校事务的知情权。就大学基建问题，本台同时向广大听众征集线索，您所在的学校还有哪些工程患上严重的拖延症，也欢迎您向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问北京提供。12月18号早七时，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发布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指令，自12月19号七时至22号24时启动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措施。市住建委要求，重污染红色预警期间，全市所有施工工地将停止室外施工作业。但是听众郭先生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在宣武门路口的东南角的一处工地还有人在施工。 就这两天红色预警情况下，机动车都单双号了，他们这一直在施工，把旧的简易房拆了，现在在加固重新盖，而且噪音也很大。 记者将此问题反映给了西城区城管广安门内执法队，工作人员表示会去现场查看。 宣武门路口东南角是吧？ 对对对。 行，我给他们说一下。 在上次红色预警期间，就有企业因为违规施工而受到处罚。据悉，这次红色预警期间，市区两级住建委将派出70多个检查组，对全市施工工地进行不间断巡视检查，从严执法。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心编辑王博、主持人超峰感谢您的收听。想了解更多详细内容以及报道背后的故事，您可以搜索问北京，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大视野。 路况信息，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12月底前到期未投保车主测算保费就送深呼吸福利，免费上门更换车用防雾霾滤芯，防菌防霉防雾霾，车内放心深呼吸。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腰痛、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松丸补肾。一听同仁堂果药。 想去南方过冬吗？用公民信用卡在途牛旅游网购买长龙指定路线，可以享每人500元优惠，每人每卡最多可购买4人，用长龙联名卡还享园区5折特惠。工商银行95588。 好，来关注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因雾大封闭的路段有京哈双向白鹿至香河封闭，京沪双向北京段封闭，京港澳出京琉璃河至琉璃河南封闭，出京车辆由琉璃河站驶出。另外呢，京昆出京张坊至镇江营封闭，出京车辆由张坊站驶出。京津双向台湖至永乐封闭，京开双向天宫院至世界封闭，出京的车辆呢是由天宫院驶出。另外呢，京平出京吴各庄至下各庄封闭。 邮储银行余额理财神器来了，邮储银行邮易宝，收益多一点，取现快一点，门槛低一点，体验好一点，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